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刹那间回到14个月以前，熟悉的像是端木翠从未离开。 你最好早点动身，快点到，不然展护卫又会睡不好觉。 说着说着，他又唏嘘起来。 哎，你是没看到，展护卫那些日子整宿整宿的睡不着，大晚上眼睛亮得能给包大人点灯了，亏得我后来夜夜逼他喝安神汤。 哎呦，知道了知道了，都叨叨八次了。公孙策又抑制不住拿笔杆子敲他的冲动了。 我是想跟你说，以后对展护卫好一点，他这一天天的我是看在眼里的，他不容易。 哎呀，都说知道啦。公孙策非常生气，这死丫头就不能表现得悲情一点吗？公孙策又开始追忆以往和展昭有过或多或少接触的柔情女子了，人家的大家闺秀风范是多么十足，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，然后捏起袖子拭泪，要么就轻启弹口吟两句让人心碎的诗，譬如但愿君心似我心，譬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，譬如山无陵天地合才敢与君绝，这样在深刻抒发内心情感的同时，还能顺便熏陶一下旁观者的文学素养，可谓一举两得。 得得得，让张龙给你备马，你快走快走快走。 公孙策一个劲儿地挥袖子，跟赶某种会飞的讨人厌的东西似的。 我还没去看小青花呢。 我敢跟你打包票，小青花的状态比展护卫要好，他都快成开封府的赌神了，一手打花牌的技艺无人能出其右。你问问张龙赵虎他们，都在小青花手下输过。 公孙策亦在小青花手下输过不少银子，想起来就恨得牙痒痒的。 也不知他一只破碗攒那么多钱做什么。你回来的消息我会告诉他，你先去找展护卫是正经。 那我走了。 府衙外，张龙牵着马等他，右臂上挎了个包袱。他扶着端木翠上马。 端木姐，这个你带着。 他把那个包袱递给端木翠。 紫禁蒸的糕点呢，大人和先生都爱吃，端木姐路上带着吃啊。 端木翠把包袱接过来，蒸了一蒸。 紫禁？ 是啊，且姑娘。他半年前和他娘来开封告状，后来就在开封住下了。 哦，知道了，带我谢过且姑娘吧。 端木姐，你心里不会气我吧？ 气你什么？ 因为红鸾吗？张龙不说话了。 哎呀，这有什么好气的？你跟红鸾毕竟相处的日子短。行了，别往心里去了。 张龙沉默了半晌，才点了点头。 端木姐，你路上小心，先生说你已经不是神仙了。 不是神仙，我还有武功啊。 那不一样，毕竟刀剑无眼，万一有个磕着碰着的。端木姐，路上没有什么大事儿，就别多插手，一路去找展大哥就好了。 知道啦。 端木翠嫣然一笑，乐转了马头就走。身后张龙忽地想起了什么，两手拢在嘴边向他大声喊。 端木姐，寻找了展大哥就早些回来，等你们回来了，我们像像样样的一起吃顿饭。 端木翠的声音远远飘回来。 知道啦。 又是一日的雪不停，李萧寒进屋的时候连连跺脚，把皂靴上的鲜血跺去。 哎呀，论理该转暖了，不该是下雪的日子呀。 李琴氏体贴地帮他把大肠解下。 算起来也就冷这些日子了，说不定是最后一场雪了。 也是。 李萧寒把手拢在嘴边喝了喝气，忽地想起了什么。 展大人呢？ 哦，一早就出去了，收拾今儿不回。 不回？ 你忘记前两日展护卫收到的信了吗？他那个什么朋友不是这两日就到了吗？ 所以呢？他这是去迎着候着？这都入夜了，城门就要关了。再说了，燕州四个城门他去哪个守着呀？不怕走差了呀？ 兴许就是要入了夜才去守呢，万一他那个朋友是入夜来的，守城的卫兵不给开门，展大人在哪儿就能照应到了不是？ 倒也是。落水呢？ 在房里呢。 走，找丫头说会话去。 李萧寒行了两步，又回头看李琴氏。 你同我一道吧。 陈副统的儿子？ 李落水心中一惊，下意识地攥紧了衣角。李萧寒没有留意到女儿的异样面色，兀自呵呵笑着。 可不嘛，今儿托了金校尉同我讲的，陈副统的儿子现在开封不是武官，在翰林院里做事是个稳妥的，年纪也相当，落水跟了他呀，也就不用待在延州了。 他回看向李琴氏。 届时啊，你带了洛民也跟过去，先在开封住下。这延州到底是前线，战事究竟怎么样，难说得很呐。你们回去了，我也放心。 我不嫁。 李洛水疼得站起身来，原本娇艳的脸庞一片铁青。 这丫头说的哪里话？好声好气跟你商量着，你摆什么脸色呀？你不嫁，哪个姑娘家嫁人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？ 总之就是不嫁。 荒唐。 李萧寒也动气了，重重一掌拍在案上。 怎么跟父母讲话的？ 李洛水咬了咬牙，忽地一拧身，拔腿就往门外跑。 你给我回来。 李萧寒更怒了。 跟谁学的这般拧气的性子？ 当家的，你洛水他小孩，醒醒，你可千万别跟他动气啊。 李琴是慌了，赶紧伸手拦住他。他那边忙着去拦李萧寒，这一头李洛水怒气冲冲开了门，刚往门外冲，就和一个姑娘撞了个满怀。那姑娘哎呦一声，疼得直虚气。李洛水原本想停下来道个歉的，忽地又听到李萧寒在身后的斥骂声，面色一冷，也不顾那姑娘怎么样，快步离开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